好钱买走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好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而家珠海嘅近况唔会有错啊？ 冇错，一定冇错。 珠海近况之前，梗要系。又系讲下啲周边嘢啊， 讲下你系， 因为唔够时间，即系其实净系讲珠海唔够讲啊。 点解咧？ 其实可能 都系收工收翻嚟啊， 十零分钟讲晒咁样，咁个节目咪唔够长咯。 OK， 咁你听得太冇瘾嘅话，咁咪会出街咯。 出街就 群聚咯，出街就有机会感染啦。系先，我尽量就做耐少少，咁啊等你拖长你嘅时间啊。当然，你哋喺呢啲翻工时间听咧。咁啊，冇办法啦，系先？你真系啊，咁我成日都咁讲啦。尽量留喺屋企啦。口罩系真系要戴，你帮唔帮衬我买，或者应该理论上应该卖晒，或者可能嚟紧第三批啊，我唔知啊，吓可能已经卖晒，你都冇。咁其实口罩你要戴嘅，除咗口罩之外，我最重要，我想同大家讲系洗手，洗手，洗手，洗手。即系其实咧，讲少少疫情咯，好冇啊？ 一定要讲啦。 系咯，有个的士司机确诊咗早轮，咁呢个的士司机咧系成日戴口罩嘅翻工。OK， 佢点解濑嘢咧？ 冇洗手， 捽鼻啦，唔使讲。你知唔知你只手系几靓污糟 啊？系啊， 你谂下你部手机成日划嚟划去，你手机系几靓污糟？ 系啊， 即系仲有又咪有个有两个。差佬喺同一个警署，当然唔系同一个天嘅，咪又系濑嘢嘅。当然佢而家录音嘅情况，唔知佢挂一齐未啦。理论上应该 深切治疗啊，有一个话四廿几岁嗰、那个， 嗰、那个我哋唔知啊，因为录音嗰阵佢仲系深切治疗部，某程度我估佢应该都 其实应该冇乜嘢嘅，医生读唔好犀利。 O K， 系啦， 我哋唔好黑心啦， 系啦，唔好黑心啊，其实都应该嘅。啊！即系俾人屌啦！你咁讲真系咧，我、 okay. 我都话啲三万钉晒话，三万钉啊！ 三万钉、 啊，三万钉，唔系钉桥系钉。 唔系嗱，如果你要咁讲咧，我又有少少嘢讲，差一差先，因为拉下布。 好啊，好啊。 嗱、 啊， 你话如果系真系想搞垮嗱、啊，我哋就系、是、社稷啊，就进步民主派啊。咁、进步民主派咧。就係、是、幫啲弱勢嘛，咁 OK 嘅啲抗爭，即係叫人戴下口罩成。咁、但係如果有一班嗰啲叫做攬炒派，同埋激進民主派，咁佢哋可以犧牲自己，去令到個社會個成本大增，而影響到個政府嘛，係咪啱啱先？ 啱啱啱啱， 我冇理解錯先。 冇理解錯。 咁點解佢哋要戴口罩嘅？點解叫人戴？佢哋應該係發起係唔戴口罩，盡量令到自己染病，跟住。用自己嘅身体染咗病之后，牺牲自己，令到入咗医院， okay. 令到惹到更多人，令到社会成本增加，啱唔啱先 ？OK， 你咁样讲嚟，咁样俾人屌啦。 系啦，嗱， 系啦。 咁我哋做人要讲理念啊嘛。咁佢嘅理念系情愿牺牲滥炒，佢嘅理念系滥炒。 唔同讲法，唔同讲法。其实嗱，你睇下，我哋要滥炒嘅人数有几多先？ 唔系， 你听我讲先。如果人数系足够嘅，死咁啲。冇所谓。 牛哥，你听我讲先。 但系听我讲先。如果我哋滥炒嘅朋友，其实我唔希望滥炒噶，我自己唔系滥炒。 我唔系滥炒派，我讲咗先。 但系个我哋人手唔够，咁我希望呢班手足，都希望呢班手足长命百岁啦，唔通希望佢三日两夜。 唔系，你等等先，阿牛哥，唔系。 系你嗰、那个你，我明白你嗰个道理，即系坦白讲，三万 dance， 其实某程度系好啦，戆鸠嘅事。 咁梗系。 因为你而家真系三万 dance。佢感染到其他人嘅话咧，系讲真，可能一个差佬系感染十个人，咁啊三十万噶啦。即系其实咁样攬走，咪攬走咯。系，但某程度当然系唔可能啦。但系我成日觉得呢啲会接触市民嘅，或者会拉你嘅人咧，佢哋攋咗嘢咧，其实危险嘅唔系三万个啊。 唔系有时咧， 系你哋啊。 阿牛哥，我有时觉得咧。即系一个成语啦，叫做叶公好龙。 系 点解咧？嗱，成日咪系咪三霸？ 哦、 啊，三霸有冇成功过？ 冇。 咁但系而家我哋系咪 1.5 霸？霸咗货先啦，冇、得翻，同埋起码霸咗半工先啦，啱啱先？即其实 1.5 霸噶啦。咁、但系你哋好惊。 霸金融啫嘛。 啱啱先？我哋嗱，如果你话勇武嗱，我哋系我都讲咗啦，我哋社稷系。 即係都係好怜悯啊，民即係都唔想有人命嘅损失嘅。咁但係因为我哋嘅同路人入面有啲係激进同埋有啲係揽炒㗎嘛，个理念係、有时会屌我哋啲温和㗎嘛，屌我啲理性㗎嘛，啱啱先。 咁我哋唔算温和嘅，我都唔算温和。 唔係即係理性啲啦，我哋即係我哋讲道理啦，唔好话温和啦，相即係相对地温和啦。咁佢哋又好憎人哋唔戴口罩，一譬如嗰啲戴手帶嗰啲話出去食嘢，其實如果你係攬炒派角度咧，係應該支持戴住個手帶出去食嘢嘅，點解咧？ 但係你記住， 你要增加社會成本啊嘛。 即係佢哋嗰套咧，始終都係未夠成熟啊。 所以我而家咪要問，我就要問 未夠成熟 理念基礎啊。 佢哋未夠成熟、啊。 嗱，而家咧個天就幫你 1.5 倍咗啦。點解你哋唔發起叫人唔好戴口罩咯？增加社會成本，點解咧？嗱。如果惹到全部病，這個病毒是專蝦啲老人家，咁嗰班廢 佬啊， 啲鐵票嗰啲隻手都喐得，求其拎住個人推住輪椅去嗰啲鐵票，咪死咁啲啊，死嗰啲啫嘛，咁咪對我哋自己人有利咯，係、咪死曬嗰啲男 我唔會覺得，我覺得人講得啱， 即係唔係以佢哋嘅角度，佢哋冇人嗱。如果你真係行依條路行攬炒， 你攞對翻支支咪先，唔好咁大聲。 如果你哋真係行依條路行攬炒，我希望見到有一個你哋咁嘅人出嚟講依啲嘢，但係冇喎。 唔會有㗎啦。 如果你有依啲人出嚟，反而我會好尊重你，你可能會說服到我。 佢哋未 必啱仔同你一齊攬炒。 咁嘢係未夠全面啊，其實某程度。 係咯。 啊，因為佢嘅攬炒嗰樣嘢、招土嗰樣嘢未夠全面嘅。 嗱，股市。 即係如果譬如佢全面咗，可能我會好跟嘅。但是坦白講，我係覺得佢哋未夠全面，所以我自己都唔跟咁解。 咪話葉公好龍囉。 啊。 明白。三百可以嚟㗎啦。而家得跌一點。個天幫你一點五百啦。 咁未清楚啫。 係咪 我唔會責怪任何手足。我唔會責怪任何 手足。即係我知即係所以我想講呢就係話你做嘅每一樣嘢你要有基礎要理念。 我有時都講過點解啲攬炒咁乜乜乜㗎。系先？我有時都講噶， 即係可能如果你咁樣咧，又俾人哋屌你話你係藍絲啊啦。 我有時都試下噶，但係講真坦白講，我自己嘅立場啦，我寧願係咁樣咯，我寧願係咁樣咯。 咁梗 係因為我希望啲手足長命百歲，我唔希望啲手足三日兩夜。點解我唔希望佢哋係八三一出嚟咁過激嘅行為咧？某程度。因为讲真，你咪送头咯。 所以我都多谢你，俾个机会做你嘉宾，阿恩仔有机会同大家分享呢啲嘢。 送头我都唔赞成啊，其实某程度。啊，咁样，但系而家你个个咯礼拜啊，唔系两个礼拜一次啦，一个廿一号，一个卅一号，你都送头啊。其实某程度系好蠢嘅。我真系希望你可以长玩噶嘛，尤其是永远都系啦。我希望你长命百岁，你明白啦？唔系三日。 唔系，我觉得我同你有样嘢咧，就系起码我哋做到嘅嘢。先會叫啲僆仔做，自己做唔到都唔會嘅人做囉。 係啊， 即係你明明有啲，即係我哋唔會推啲僆仔，因為我哋 唔會推。 譬如你話有一日，我阿啱仔同你牛哥好勇武去到最前面掟嘢嘅，咁就咁就另外一種講法啦。 咁、我就可以咯，我掟嘢，但我都唔會要求你掟嘢喎。 係啦 ，OK， 啱啊，即係亦都唔可以責怪人哋唔掟。 係啦，唔會，我都唔會。 係啦， 但都有一日有一日會啦。係咁有某程度。 所以我就最唔中意就係你自己唔係去掟，你又叫人哋去掟嗰啲人。 因為有部分人上咗頭。 咁你上头你自己去掟我先啦、啊。你如果你去掟我先，你再叫人掟呢，我相对系我唔会叫人掟，我自己掟到。但系我就相对会尊重你。 OK。 你唔掟你又叫人掟，即系人哋俾人啦，你又喺度。 唔好讲咁长，因为呢 好 即系讲理念嘅嘢。咁咪讲唔讲啊？我都讲得你。 嗱，你哋未讲 系。你俾人屌咧，唔系我俾人屌，我唔系惊，我冇乜压力嘅啫，话俾你听。 我恩仔冇人识，冇所谓啦。 咁我啊唔会俾人屌嘅，所以冇乜问题。但我就真係唔好成日賣咁耐關子做嘢係咪先。 戰艦 拉布嘅嘢。即係我話說啦，即係可能要重複啦。以前喺賣 video 做戰艦手記 o k 阿梁錦祥。 係啦，同阿梁錦祥做啦，亦都同阿傑斯仔做啦，因為嗰 度。傑斯仔。 傑斯仔做啦咁樣啊，而家傑斯哥啦，而家 師叔啊。 師叔啦而家嘩真係。 師叔。 我都叫猴哥。OK， 唔緊要，我唔分啲。 你係咪妒忌人先？ 唔會，我完全唔會。 OK， 我即係咧，我亦都覺得， 個理念唔同咯。 理念唔同啊，大家諗嘢有少少而家。 實有㗎啦，戰友嘛。 而家係戰友啫即係有少少大家諗嘢都唔同嘅咁樣。當然，大家諗法佢方向啱嘅，我冇話佢錯。諗咩？但係大家同一個啱嘅方案都唔一定係同㗎嘛。 咁你條條大路通羅馬 啦，因為琴室咩話 邊個？ 琴室咩話？总之和谐嗰啲啦，咁样要大家和谐可以，即系大家同一个理念去做，大家做嘅方法唔同嘅。咁嗰时候自弹区，嗰时啱啱做嗰时候叫自弹手记，个理念就梁锦祥讲嘅。咁佢同我提出一个咧，讲性解放嘅理念。 系 系啦， 其实好高嘅呢个层次， 好高层次噶。 我谂嗱，即系咁讲啦，我谂而家暂时听紧我哋节目嘅听众咧，我谂好多人都唔明。 唔明。咁我曾经喺 有冇机会讲个 自男手记里边咧，就讲个同志啦。讲个好似裸体都讲过嘅。裸体都讲过嘅。亦都有时攞啲性嘅出嚟讲啦。咁啊，比较学术嘅。比较学术嘅。咁啊，我做咩做咗一轮啦。好啦。跟住咧就搵埋 video 做。买 video 做，买 video 嗰阵系萧山啊、好中文咁样噶嘛，咁咧就《苹果日报》咧就出咗篇稿，就话黄毓民嘅网上电台 系 有人鼓吹叫鸡， 你咪之前有少少讲过啊？ 我梗系有讲过啦， 唔系你早几集都好似有讲 啊？我有讲过啦，咁讲 再讲你， 咁跟住咧我就停咗个节目啦， 系啱系， 停咗节目啦，跟住咧自己开一个叫战南俱乐部嘅 addo 嗰阵嘅 addo 多 HK。 即就是而家网友听到个网站啦。 係啦，唔係而家系zman.off。 OK。 咁因为呢点解会多 个网页好似好似喎印象 中。个 addo.hk 点解会跟住冇咗呢，就因为我有一个全香港最全亚洲。排第一位嘅讨论区。系讲咩嘅讨论区呢，成人交友。 就拎咗你个名 字。系全亚洲第一啦。OK。几恐怖，引起警方嘅关注。 哦 ，OK， 咁我当时个西法持有人唔系我，阿资先生，所以我成日觉得叶物资先生 ，OK， 咁啊成日俾扫黄咧，就捉佢问啦，喂你哋个讨论区成日 唔系，即系到当其时你已经有节目做紧噶啦， 做紧噶啦， 讨论区即系挂埋一齐嘅， 挂埋一齐嘅，因为有好多嘅成人交友啊，又有。时事评论啊，又有个讨论区乜嘢都有嘅。 即系你放个节目上去嗰、那个，可唔可以咁讲咧？ 唔系咁，唔系节目还节目，讨论区还讨论区，咁啊有个咁嘅讨论区。 都系 Addo.hk， 啊 Addo.hk， 咁啊差唔多要攞手查定手查 部电脑， 资先生咁上咁上下啦。咁坦白讲啊，点可以害朋友啊？害朋友啊？咁我就 call 咗个讨论区佢，都唔得，因为都系有警方嘅关注。咁我就因为西法持有人唔系我，即系个domain又唔系我，咁因为冇所谓噶，我就觉得domain嘅嘢冇所谓噶，我开个另外一个就会多啲人，所以我冇所谓，边个持有冇所谓啊。咁但系我就唔可以害人，即系我已经欠咗只阿资先生噶啦。咁样咁啊冇办法啦。咁我就将个zman.off 改 就改咗zman.off 就重新再嚟过咯。咁啊而且有呢个节目。咁啊点解我会搞网上电台咧？其实就因为坦白讲系政治啦，因为我对政治沉迷噶嘛。 系啊，系人都知道，识你嘅人都知道， 识人都知啦。咁我搞网上电台，其实就非常之参考台湾嘅当时嘅地下电台。当时民进党未上台，就好多地下电台。OK， 知唔知？ 知道最出名噶啦。喂，人哋嗰啲地下电台真系发射器嗰种、啊， 系 即系系阿老牛， 系啦， 用嗰招系抄。差台灣， 但系咁我哋唔會冇咁嘅技術啦，而且頻道俾阿牛搶咗啦，內前頭係嘛？ 唔係好多頻道，不過你費個成本 識用啦嚇。咁我哋就用嗰係網上，咁我係好參照當時嘅網地下電台。咁亦都係啦。咁但係嗰當時地下電台點樣揾錢咧？ 唔係港紙，唔係印書係嘛？ 唔係 印書， 佢哋買嘢。 我買嘢。 買啲咩咧？健康產品。 哦， 性用品， 我明，即系类似台湾嗰啲叫购物台， 系啦，即系佢系顺便讲政治之余，就卖下啲健康产品啊，护肝护肾啊，亦都卖下啲性用品啊，即系例如神山虎嗰类咧。咁我就其实连呢样嘅 idea 咧，我都吸收埋嘅，我自己，哦、 所以参考埋， 参考埋嘅。所以我除咗讲政治之外咧，咁我做个电台咧，我就希望你运作咧就靠买卖。 我明白，即系台湾就系靠卖嘢去 support， 系啊 ，support 嗰个 电台。咁但系可能佢讲嘅嘢同买嘅系完全唔同， 唔同嘅，完全唔同。 咁你系差唔，你系有关系喎，反而。你卖嘅同你讲嘅嘢有关系喎、 啊，有关系， 反而仲接近啲。 但口罩冇关系。 咁而家对抗疫情啊，个个都卖口罩噶啦。 唔系噶， 你落到去楼咩铺头都整个口罩啦。 系咪先？我有最低起冇关系嘅，其实冇关系嘅。但系当时个网上电台，跟住玩即系个地下电台台湾嗰啲咧。是慢慢又变咗讲类似我呢啲吃喝玩乐啊。 OK。 我讲下有冇 好多啊台湾。 因为民进党上咗台就唔需要有地下电台。 系啊， 因为我但系我继续俾佢哋嗰个做法咧系感染到， 即系继续用翻佢嗰套做法。 系，我用翻嗰度，所以我系绝对唔介意自己系买嘢噶，甚至乎可能将来会有啲健康产品嘅，即系可能有啲护目素啊、护肝素啊、好瞓啲啊，咁嗰啲咁嘅健康产品我唔 买。我觉得买嘢最紧要咧就明码实价。就唔好呃人就得，其实你买咩即係好老实，喂个个都要搵食，有时喂即係我哋话即係 server 又要钱、地方又要钱，时间又要钱，咁但係如果你话买到又可以 support 到你咁样同啲听众、即係免费俾听众听呢，我好欣赏、所以我都支持你，你都明㗎。 多谢我。 因为点解呢，因为有啲真係 你 以前话唔俾钱又而家又要收钱嗰啲，我又即係我心有啲唔舒服 囉。我成日觉得你真可以唔俾㗎。 唔系有啲系可以唔俾囉，但 系。即系其实我嘅理念其实系乜嘢呢，我讲过啦，应该係有啲有钱嘅朋友俾钱我去做节目，我制作更加多嘅节目，唔係呢一个係更加多嘅节目，跟住俾一啲穷小镇唔好话穷啦，冇乜能力负担嘅佢仔听，咁其实呢个其实好左派理论嚟㗎。点解我其实我呢、這个呢样 香港唔系咁左嘅地方。 唔 work 呢， 因为香港唔 系。因为唔系左，其实某程度。就係咁简单啫、所以呢我嘅买卖其实某程度都系同我个理念系相近，因为我系俾台湾嘅当时民进党嘅地下电台影响得好，其实我影响得好深远嘅，我系小网友系唔知嘅，咁所以我以前系搞咁多呢啲社运嘅节目咧，就系、是、因为咁，咁希望啲网友都知道话 白晒咯， 系咪之后我点解？咦、你做节目做乜卖嘢啊？其实有理由啊！ 咁我实觉得呢，你明买讲到明、或者你又自己有用过、又 OK， 即係起码唔会食，譬如你食啲嘢，喂起码飲完神山峰我唔会死咗先啦，牛哥。 起码用嘢啦， 即 係 你明 啲 係啦。咁我觉得 OK 囉。 係囉。 同埋你係。 即係 work 㗎嘛，其实。 咁你话250蚊五包係咪，咁250蚊五包，你唔好话到时。 正版正货你记住。 唔好话到时250蚊你寄两包俾我梗系唔得啦。 佢要寄正版。 同埋你唔好话俾咗钱你走佬，我梗系唔得啦。 唔会啦。 所以我觉得 OK 嘅。 起码口罩都系咁样啦。 OK 嘅系 咯。佢仲要记住正版正货，唔系假嘢，一定有假嘢卖噶，喺淘宝啊之类之类。 神山虎有淘宝有神山虎 梗系有啦，不过寄唔到嚟香港，因为粉状嘅嘢寄唔到好似。 我就知香港寄上好麻烦，唔系寄到又要咩对家身份证、印本证、正后面 咁啊，唔讲呢样嘢啦，咁啊。都系讲翻今日嘅主题啦，咁希望网友知道我嗰、那个。 即系战男，你点讲咗啦？ 主题噶啦 ，OK， 即系我点解会卖神山虎啊？同埋我嘅理念啦、啊，因为其实开嚟性解放嚟噶嘛。但系仲有可以补充下嘅，性解放唔可以成日讲，冇咁多料讲啊，自己都。 都系啱嘅。 其实某程度你想我讲嘅嘢，我喺战男手记就讲晒噶啦，同性恋、人、跨性别、群交啊，其他同埋啲恋物啊，其实我讲晒噶啦。 有时如果 OK， 可以再重复讲下都 OK。 咁 即系有好多新听众未听过嘛。咁你 我觉得新听众 又得一年啫嘛。 我又觉得啲新听众未必中意听嗰类型嘅。咁其实某程度我讲紧战男俱乐部呢个 topic， 我都系支持性工作者嚟噶。支持性工作者其实亦都系我嗰个左派理念，即系我嘅理念啦，同埋系性解放嚟嘅。OK， 我有 两种 idea，、我会讲我嘅性解放。第二，我系要挑战言论嘅极限。以前做听拉就系咁样啦，我系第一个用粗口嘅。OK， 大妈嗰时经历大细大先啦，讲过啦，我系要用最激嘅方法去讲。坦白讲。讲性嘅话，我谂而家都仲系我系咪啊？系咪咧？ 系咪？唔知啊。你识讲唔系？睇你点样讲，用咩角度讲咯？你如果真系讲报告叫鸡嘅，大把人塞你过嚟。网上边 写文字多啫， 写文字或者影晒片，影埋即系嗰啲 YouTube 嗰啲，咪话去洗楼，咪影晒啲样出晒样，即系嗰啲冇嗰啲。嗰啲我又覺得咧冇咗個理念啊，你明唔明？佢可能 kick 俾好多，佢賺到錢嘅。佢 YouTube 可能你計廣告噶嘛，佢又分到錢，可能賺得多過你啲文又好多。但你話將你嗰個理念講出嚟咧，其實真係冇。同埋我有時想講咧，你話性工作者即係雞啦。我阿恩仔就從來唔介意個名嘅。 我都唔介意個名。 係你點樣對嗰個人啊？你可以個冠冕，我識好多節目 K 其他时事。 即系简单，我讲一个理论俾人听嘅。我话呢个死跨性别人士，同埋我呢个人妖朋友，咁边个系扁咧？ 唔系，或者你想我同佢讲， 即系最简单嘅啫、嗯。所以我唔会执着嗰个名。 唔系好多 死跨 变，我听到咧好多 死跨性别， 即系、 這個、 都系我又唔想开你个老友个名啊！即系你识佢咧就好中意唔系即系佢哋咧就讲到自己系左派嘅。 O、okay. K， 即系唔会话歧视，但系其实你有时听佢啲节目咧。佢好出名啊！唔系旧节目主持人啊，唔系嗰个 花生台嗰啲， 就根本就系太过大男人主义啊！你明唔明先？ Okay. 即系你由佢讲嘅嘢，佢可能佢全部好尊重，唔会话你系鸡，唔会话性，可能会话性工作者点样咧？但系由你佢讲嗰种态度对女性嗰种嘅唔尊重、嗯，其实你系听得出嚟嘅。根本佢哋从来都系，其实我哋而家想做嘅就系希望男女平等，性解放嘅意思。嗯唔系话男人， 而家我觉得女人爱女系仲啱教，其实我都冇。 唔系冇问题，唔系即系你唔好将性工作摆到好高嘅，其实系好生活嘅层面嚟嘅。你唔好话讲到自己好尊重，其实你就最唔尊重，因为你个态度你唔尊重。 嗯、 你由头到尾你都系唔起女人。 嗯， 即系你明唔明我意思先？ 明白。 系啦，即系不过呢啲好高深。 嗰啲花生台嗰啲唔好讲啊，我费得尽啦。 即系我而家啱仔讲呢啲嘢，其实系好高水平嘅、啊。你哋又唔知我啱仔个底，其实对呢方面好认识。不过有机会 明白，明白，明白，因为。你留学英国啊嘛， 唔系迟啲先讲 啊，你 喺 外国嗰啲 嗰个经验啊，即系我睇到嘅嘢系同你哋。 好，搵日同你追下呢啲啊， 好， 同你追下呢啲好啦，咁啊都要讲翻珠海啦。 好， 其实仲有东莞嘅，不过我今日讲应该讲唔到啦。但系东莞又好短，我当东莞嗰时咧，我捻埋碌啲秘闻同你讲。 好， 因为我手到阿碌啲风噶嘛。 唔系你要问下佢够唔够胆， 理得佢啦。 O K， 出埋 佢喺我哋嘅讨论区咯，唔系喺我哋聊天室都照讲。 O、okay, K， 好， 系咪先？佢都公开咗啦，叫做系咪先？ 好， 不过聊天室嗰度得几廿人都知道嗰个事实，咁系呢度嗰万几或者三万人唔知啫。 喂，牛哥，喂，其实你依排冇讲去嗰啲包胶式嗰啲 download rate 点啊？ 冇，系冇咁多嘅，但都维持得到啊，因为 都 keep 到， 因为其实冇几听嘅。 哦，咁啊， 冇几听。 我又唔想我恩仔搞到呢啲收视率低、 啊。个都系闷啊！真系冇嘢听，所以就冇以前咁嘭嘭声。因为我好简单，以前一出街第一日就好飙嘅，好个标好高嘅。咁、 嗯、 但系咧，而家第一日咧个标都冇咁就咁高嘅，但系就好平均。 哦，即系慢慢 啊。比如以前嘅星期日咧，就系其实。冇乜点收成嘅，冇乜人 download 嘅，但而家星期日都有翻啲嘅。咁其实 如果总量计系咪差唔多？ 差唔多， 哦，咁 OK， 少少咯， 哦， 跌少少 咁啊，正常啦。 即系好少，真系好少，可能5% 都冇。 即系我哋咁样拉步法都可以 keep 得到啲人肯听我哋交流咧。 哇，咁我拉啦廿几分钟，所以去珠海就都会讲翻长少少嘅。 好好好， 即系封城期间啦，咁珠海当然就你知唔知而家珠海当时点样噶？咁我哋个妈咪啦，因为我哋识过个妈咪咧，就有啲女走唔到噶嘛。 系啊，系即系留喺嗰度。 咁佢当然有啲女走唔到，咁有啲客就冇，即系喺珠海啲客啦，或者可能喺大陆嘅客啦。咁啊，因为其实珠海冇封城噶嘛。 你咪年初二三去过嘛，起码。 咁唔关事啦，因为嗰时候未封。 系啊。 但系珠海未封，系冇封城噶嘛。 而家 对香港封城嘅，对其他广州嗰啲都冇噶嘛。 肯定冇啦。 咁其实有好多广州嘅咧，其实。冇乜女啊，咁去开珠海嘅都会搵返个媽咪，就同我哋玩嗰样嘅一样，就唔去唱 K 啦，因为 K 关门啦嘛。 係啦， 限娱令啦嘛。咁呢就都係搵佢哋介绍啦，咁当然啦，嗰啲女我差唔多都见过晒㗎啦，咁样。咁啊小龙女啦，即係个媽咪啦，咁都有返十零件女走唔到嘅。咁咪可以继续运作囉。但到个限娱令开返啦，首先就戏院仲未开啦，未开啦、 啊。 但係K 场啊，卡拉 OK 场啦、啊、包括卡拉 OK 场啦、啊、包括肋骨按摩啦、啊、足浴店啦、啊、呢都开返㗎啦嘛。啱啱一开嘅时候旺到扑街。就类似。 冇得太耐。 係啦饿了摸。就类似你上集讲嗰、那个。 深圳 K 场咁 样，系深圳 K 场有咁样，小啊唔好小龙女啦，经理咧，即系其实因为我除咗识小龙女之外，仲识啲珠海经理、嗯、啊，第二间嘅不断话要请人， 咁旺咗几日先，牛哥， 一个礼拜 ，OK， 到啦。 而家咧， 冚家渣啦，啲女仔完全冇生意。 唔系， 我识到有一个清远妹，就因为太冇太穷啦，太穷啦。 牛哥，我想讲， 我讲埋先啦。咁由清远翻翻珠海，吓、开头都有啲生意嘅，而家咪。 就惨啦，唔系主要其实咧，未必间场生意唔好，系啲女仔太多啊，会唔会啊？即系生意一定有影响。 嗱， 但系因为女仔多咗好多，所以 珠海咧其实都翻翻有七八成噶啦。 即系生意。 啊，女女。但系生意咧就开头嗰几日，因为开头嗰几日真系无聊魔。 即系而家就剩翻五成生意。可唔可以咁讲？ 都冇， 所以有七八成女女咧，啲女女好多。 系啦，追到白板啦。咁啊，喺度怨啦。 同埋大家都要谂下咧，佢哋真系几个月冇收入。嗱，佢哋真系嗰啲叫做自雇人士啦。 系咯， 你真系唔翻工就冇噶啦。咁你喂，你过年正常谂住喂十五啊翻嚟啦，二十啊开工啦，系咪好尽先？ 好尽啦。 或者当个正月冇咗啦。农历二月都开工啦，喂，清明都嚟啦，牛哥。 咁啊， 即系真系两个月冇揾食。 两个几月啦，系咪先？ 系咯， 即系咁啊，咁未应承，好多女又点样咧？嬲啊，嬲啲客咯。咁甚至乎系点样咧？我系佢个客，博过噶啦， 熟客嚟嘅，即系 都唔算熟客啦，都博。 即系识嘅客啦。 但佢未必知道我系香港人嚟噶嘛？系，因为佢只会记得阿牛。佢唔会即系嗰阿妈啊呢个，佢唔会改名啊。阿牛香港，长毛文就东莞， 恩仔又 广州，北京。 但又咁喎，有啲专业嘅真系会，我嗱我见 会吗？ 叻嘅真系会吗？ 系咯。咁我系收到一啲咧，问我而家做紧乜嘢嘅？ 哦，即系倾下偈， 倾下偈咁样，几时捧我场咁样，跟住几时过嚟搵我？ 知封个关可能 啊，佢都几时搵我？我香港人嚟噶，我都唔知几时可以过嚟玩。咁我傾到有呢啲嘅女仔，就係珠海喎。我已未計我以前喺神秀識嗰班女咧。 哦，嗰班阿茶。 嗰班又可以講講啦，不過下個禮拜啦。咁或者我記得我記得就講啦。 我提你啊。 OK。咁都係咁樣咯，喺度問你咯。咁當然咧，有好多係冇錢到點樣咧？貼朋友圈話我連手機費都冇啦。當然我覺得你啲朋友都係鳩噏㗎啦。但通常呢嗱我啲錢呢就係咁樣使咗。你一貼咗即係群發咁咪群發啦佢啲朋友圈啊俾人睇啊話冇錢交又要交費啦冇錢。或者甚至話就嚟要交費啦。我就火金㗎啦。我一火金佢唔知道我係邊度人㗎嘛其實佢唔會抹低㗎佢就問我而家點樣㗎啦。咩情况 即係倾下偈囉。 係啦倾下偈嘅。 当收风。 啊今晚我几时过嚟搵探佢㗎啦。 係囉。 咁其实咁你可以可想而知其实係以前係冇咁主动嘅。以前唔係代表冇。但係冇咁主动。 明白。 咁而家嘅时候你唔好话啦我以前识嗰啲喺沙灣识落嗰啲都系咁㗎。全部都系可能。 喂咁不如下次同你预告一下点样赈灾赈咗几多钱得唔得 得啊你好有 钱 系咪 我受助人数比较少不过我可以讲下囉。 你受助人少但你个金额。 金额唔少不过我要讲个火金个心态。 我嘅人数就比较多但火金好少。 我就想讲下嗰、个心态赈灾嘅心态。 赈灾嘅心态。 即係有机会。 好啊 因为今个礼拜都。 係啦係差唔多啦。咁下个礼拜又都可以出埋阿陆啊因为阿陆又有啲。哇真係好喎、啊。 佢真係好多佢喂你同啲網友講下佢而家身在佢成個疫情都身唔係 佢成個疫情都喺深圳 。 咁佢公司應該俾啲網友知道嘅好安全同佢太太一齊宅喺個屋企度。咁佢公司呢即係香港公司呢就俾佢空 office, 就算唔空 office 呢 後面都返工啦而家都 返工呢都可以喺大陸返工。係。因為我又唔費事。其实好似网友都知阿陆做咩但我费事讲啦阿陆系可以除咗喺香港返工之后佢仲可以大陆返工嘅。 係而家大陆返工 咯。係啦咁揸架车仔咪飞返去大陆嗰度囉咁样返工囉。咁就算未喺大陆返工嗰时候就空 office 囉。咁 又系接触咗好多女都翻晒嚟啦。 唉，佢又好啊， 佢又好啦，净系啲女溜佢，咁即系屌你老味都唔使溜人啊，吴家仔，啲女自动仔溜佢。 同埋，不过佢又好啊。佢貴價喎，佢反而佢冇壓啲人價喎。 啊，冇壓價，咁我都唔壓。 佢性格好啊。 阿碌唔會壓價，我都唔會壓價。 反而我阿恩仔會趁而家呢個機會，真係教下大家點樣壓價。 好，下個禮拜講。 啲衰人等個恩仔做。 下個禮拜講，我就完全唔壓價，因為尊重性高作者嘛。OK， 啊，咁你話你 壓價唔代表唔尊重。 我知你又認為呢個合理嘅價啊嘛，係咪先？ 即係大家啱傾。 咁有機會講下嘅，咁有機會講下以前個價錢嘅，講以前點啲人點樣壓價嘅。係 啊， 我都會揾集講下嘅，因為唔夠嘢講啊嘛，我梗係會攞翻啲舊以前啲人點樣壓價。 而家嗱，點樣開價啦？真係唔知幾時通關。嗱，而家又呢個禮拜，如果出街都差唔多四月尾啦。 嗯。 唔知使唔使再喺度咯？ 24、21、28號啦，今日 係咯， 28、29啦。 係咯，咁四月尾啦。但系唔知五月份仲翻唔翻到去啊！真系 我就好简单啫，复课就等于复关。 嗯， 咁如果譬如可能过咗个暑假复唔到课咧，咁啊九月啦。 唔系，我都希望你 最悲情就九月，快嘅就六月。 我都希望你快啲翻去，可以俾啲报告啲网友听。 系啊，网友都真系望嘅。 喺我啱仔度再顶都冇问题。 我亦都坦白讲，如果你要我讲呢啲想当年啦，咁样讲挨唔挨到九月咧？我话你一定捱唔到， 咁唔系我哋上网搵啲资料。 我会点样呢？我会隔个礼拜做。 啲咪网友都好失望。 冇办法啦，因为我嘅宗旨系讲真话添，我唔会作一个古仔出嚟。 咁上网搵啲料，同啲网友倾下得唔得？你一停你， 不如网友自己上网搵咯。 唔同，你搵到嗰啲渠道同我哋唔同嘛。我哋真系 尽量啦，我尽量唔会停嘅。 系咯，我希望 坦白讲啦。但如果譬如真系讲到冇得讲。咁我真係要停呢就真係冇辦法嘅。而且希望網友體諒。 啊這個、 我只得咁講希望停呢新計都有問題㗎嘛咁神山虎照買啦。 咁我啱仔盡量同你搵多啲料等你。係 啦大家係啦。其實某程度喺聊天室傾多啲計呢咁我見到你哋嗰啲時事有罪嘅我咪講下囉。 收多啲風囉。 係啦。 一定收到。 咁如果譬如我又會收下啲媽咪呀、啊、因為下個禮拜我仲可以講下東莞。 仲可以 讲咁讲 出埋阿碌哥。 就係可以出埋碌可能分兩集添。 Okay. 啊其實某程度我覺得暫時都仲可以維持得到嘅。咁樣都維持唔到呢我就會。 咁你講返啲性解放嗰啲得唔得即係又係講返之前嗰啲理念嗰啲嘢得唔得 都盡量啦。 即係要真係冇嘢。 我要攞返嗰個貪啊。因為其實做節目呢雖然而家30幾分鐘我都可以講過我搵唔返以前嗰個貪啊。嗰、那個節奏啊。即系我以前做挺拉咧，解做做挺拉咧，我嗰个节奏我而家都攞唔翻。 咁样， 以前做性解放即系纯粹性解放嘅节目，嗰、那个节奏我亦都攞唔翻啊！我其实我自己不断重复听翻我以前嘅智能手机嘅。 咁你听翻啲节奏得唔得啊？ 我攞唔翻，捉唔翻啊！ 新听众想听， 因为其实嗰个节奏同而家个节奏唔同啊，就甚至乎我做挺拉个节奏同而家嘅节奏又唔同啊。我想问我曾经开过顶拉嘅，开翻嘅。我即刻做完，我都知道同以前系好捻唔同。 点解咧？ 唔知啊，我攞唔到个节奏， 即系冇咗嗰团火，唔通又唔可以？ 唔系嗰团火嘅问题，系个节奏我忘记咗啦。即系而家呢个战舰呢个节奏系战舰呢个节奏嚟嘅， 即系起承转合四个。 以前都有添啊，而家甚至冇嘅，起承转合添啊。 系啦，以前你话嗰个我哋嗰个老师你个老师英文教噶嘛。 啊，起承转合啊嘛。咁我以前都有啊，而家我都冇添啊。啊，即系以前我会每一集都有会谂呢啲咁嘅嘢出嚟嘅，点样去兜翻啊？以前将来之前讲过嘅嘢，而家冇晒。咁啊，系咪做话咗咧？其实某程度可能系嘅。 咁系咪如果即系咁讲啊？如果有做听拉成嗰啲？将来要真系我见人哋有啲写啲笔记啊，或者你明唔明我意思？ 唔系 啊，出嚟啊咁样。 所以我唔会再做挺拉咯，我会做可能改个另外一个名，做翻类似咁嘅嘢，但系就冇以前嗰个节奏咯。即系就坦白讲呢样就要一定要。 咁但系会唔会可能仲好听？ 一定要我开台啦，一定要开台。 唔系会唔会好听咗咧？反而即系个节奏唔同咗，因为你学你话斋，你做舞台做滑咗啦嘛，而家做咗十几年。 唔系唔知噶，因为嗰阵咧，我都试过讲做过一啲饮食节目噶。咁其实个我觉得其实 OK 嘅。但始终最后都系啲网友都唔系好中意， 即系个 download 数少咗。 啊，我其实睇过，我系好紧张个 download 数，因为我 觉得俾人离弃噶，我少咗少俾我俾人。 唔系，其实我有时觉得你 download 数多少又唔同，因为而家始终都系 个捻个都咁讲嘅， 唔系。Gman.org 啊嘛， 个捻个啦。 如果你摆上 YouTube 成嗰啲，可能又唔同咁。 唔同， 你明唔明我意思？ 我唔系好中意 YouTube 嘅，其实某程度，因为嗰个流量太大，几耗网友嘅流量。 唔系想用电脑睇 WiFi 睇啫。 系未必噶，好多网友都系用手机喺，啱啱讲好多网友都系手机喺地铁度听啦，你唔好话我唔知啦。 唔系，咁你可以有 WiFi 嗰时翻屋企 WiFi 先听咯，冇错。唔系，即系睇你点搞。 即系个网友嗰、那个习惯性改唔到嘅， 改唔到， 真系改唔到。而且我又唔好中意 YouTube， 点解？因为有广告。 但系 而家有好似我点可能会考虑翻用 YouTube 咩？因为佢黄标。 唔系。 哎，黄标得啦。我只要讲句粗口咧，佢就唔会有广告啊。 牛哥，嗱 YouTube 有样好咧，几多 view 就完全睇得到，你冇得呃，你冇得自己屌我刁民求20万人，40万人咧，你冇得吹， 冇得吹， 真系睇你实力。 啊，系咯， 有又有料到，冇料冇料到， 我唔 啱啱先。 因为其实我曾经有位英国嘅网友同我讲话，如果你做 YouTube 咧，我就唔听啦。 点解？ 可能流量嘅问题啩。 唔系，我意思你摆上去，你都可以。 唔总之佢前咩都我佢讲到明啦。 两边啊。即系你一路摆翻你网站， 咁咪 另一边 咁 个 啲人其实坦白讲，网友都系会听翻字名都 off 啦。 字名都 off 就系而家呢啲网友。 唔系因为听翻 MBV 咧，因为 YouTube 始终嘥 bandwidth。 唔系而家嗰啲就系啊，新嗰啲可能 YouTube 嗰啲嘛，即系你想吸新人就系 YouTube。 再谂下啦，因为讲真，你叫我唔讲粗口去赚广告钱都冇可能啊。 唔系，我冇话叫你赚钱啊。 咪先， 你当冇广告构成咯、啊。但系 啱啱讲个黄标，我先可能会谂下嘅啫。即系有广告嘅话，我都唔中意，因为听老师会知嘅。 喂，好老 师，听下 N 有一半点插个广告出嚟，我真系啲嘢老。 喂，唔系啊，识你十几年，你要赚钱，你唔会今日而家喺度做紧呢个节目啦。唔系，唔好话你穷，啊、即系唔会话咁样做节目法啦。一定系又叫人哋批场啦。 哎呀，唔好咁讲，你值嘅，值嘅，值嘅，值嘅。 CLS 啊嗰啲，即系你都从来都唔讲呢啲嘢。 值嘅值嘅，人哋 即系你都唔系话为咗赚钱嗰啲嘅，大家都知噶啦呢啲。 系、啊、 你即系唔系话乜啦，即系咁熟喺啲网友面前，我都惊我俾人闹啦。即系你有时系太过唔想赚， 系个迂腐啊， 系 迂腐固执啊。 因为人哋个个都话批场又盛又广又 你要记住啊！嗱、啊，我讲埋呢句就唔讲噶啦，因为有少少感动啊！你咁样讲嘅嘢，阿爱同阿碌做朋友。可以同你个撚样做朋友，就因为我呢份執着。如果我冇呢份執着，你唔会同我做朋友。如果我喺个仆街，你唔会同我做朋友。我如果喺个仆街，阿碌唔会同我做朋友。阿碌个撚样仲執着过你啊！ 咁啊， 话声你听，尖尖到震啊！话声你听，如果唔系一个我，阿碌系唔会长期帮我做节目，又帮我收呢样，又帮我收嗰样，借埋钱俾我啊！喺我最穷嗰阵啊！喂，呢啲朋友冇得揾噶，话声咧。不过而家好似阿老都闷到要听我嘅节目。 不过话 真系几大镬啊！ 即系我意思即系话，如果用你刁民流个名要揾钱，你唔会今日同阿恩仔喺依度咁嘅地方做节目。 唔会啦，唔会啦，真系唔会。 即系有啲唏嘘嘅。 唔紧要嘅。 不过唔系大家开心。 开心啊！我 因为如果你 咁样我谂感动啊！ 学你话斋，如果你唔系咁嘅人，我今日听众亦都唔会听到我恩仔把声。 因为你个捻样都系一个好阴尖嘅人嚟噶嘛。 即係有啲要求囉。 係啊，對朋友有要求㗎嘛，因為阿碌又係你又係。所以我識嗰啲朋友個個都好 lonely 嘅。 喔咁啱。咁 慘我都悶嘅。你啱啱講一個你一個碌冇撚咗我有啦朋友咩真係我成日咁講嘅。咁啊當然冇撚咗你㗎我都少少啲朋友因為我大多數都唔係網友就係戰友嚟㗎嘛我都冇乜朋友嘅其實。 戰友係啊。戰友 所以我分得好清楚㗎。或者呢朋友同戰友網友好友大家唔同㗎嘛咁哇大佬 ,38 分钟 ,ok 啦可以聆听啦。咁照旧都係嗰句啦帮轻下啦。唉唔好埋广告啦算啦。帮轻下啦咁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睇下讲下东莞而家进货。其实可能有啲新嘅状况㗎我会有。疫情开始完咗之后即係通关之后讲到而家下个礼拜嘅情况我都会讲埋出嚟㗎。咁可能会更加详尽啲㗎。咁出埋碌啦佢嗰件收音机㗎嘛叫做吓。 收音机 㗎嘛。收音部嘅音。o k 成日都想讲啊。阿碌自己讲呢永远唔够有趣啊。我嚟讲啊屌你女唔肯同啲㗎嘛。好节目时间差唔多。咁我要讲你提我记住我有时唔记得㗎。 咁啊， 即系收音机系嘛 ？OK 好。 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好，拜拜。